德训篇第八章，不要同有权势的人争吵，免得你落在他的手中。不要同富贵人争执，怕他用财势来反对你，因为金钱败坏了许多人，连君王的心也受了金银的迷惑。不要同饶舌的人争辩，也不要在他的火上添柴。不要同粗暴的人开玩笑，免得你的祖先受到耻辱。人若改恶迁善，你不要嘲笑他，也不要责斥他。该记住，我们都是应受责罚的罪人。不要轻慢老人，因为我们将来也要成为老人。一个仇人死了，不要喜欢。该记住，我们都要死，我们也不愿别人见我们死了而喜欢。不要轻忽明智长老的教训，要反复玩味他们的名言，因为从他们那里你可以学到教训及明智的治理，好能从容地服侍王侯。不要忽略长老的传授，因为他们也是从祖先学来的，从他们那里你能学得明智，在需要时你便能自知解答。不要点燃罪人的煤炭深斥他们，免得你被他的火焰烧伤。不要对傲慢人生气，免得他吹毛求疵陷害你。不要借钱给比你有权势的人，你若借钱给他，就等于丢了。担保不要超过你的力量，假使你做了保，你该想你已成了债户。不要同判官诉讼，因为人审判他时必顾全他的面子。不要同冒失的人一起走路，怕他加给你困难，因为他任意行动，你必因他的鲁莽而与他一起丧亡。不要同容易愤怒的人吵架，不要同他走入旷野，因为在他眼中流血是不算什么的。在没有人帮助你的地方，他就要杀害你。不要同鲁莽人商量事情，因为他不会严守秘密。事情一不称心，他就不喜爱。在外人面前，不可做你想隐瞒的事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事会发生什么结果。若你不愿招致祸患而受辱，就不要向人人表露你的心事。